哎，好，有很多同学说看老友记节课了，大家赶紧听一下。 对， 可是这姿态也做得太好了，最后一节课才听一下，太认真了吧？啊，太对得起我们了。 有学生都哭了， 不至于吧？这不是还第三季吗 ？Yeah， 还有第三季 啊。那个很快我就会那个发在这个朋友圈，会告诉大家准备第三季买书了哈。课本先买好了哈，啊，别到时候又售空了什么的，买不到了。嗯，一定有心就跟着学啊，继续往下看哈。Joey 就说 ，Joey 就 OK。哎，他就很乐意，然后他走进来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就特别生气的样子，给他演得很差。 对，他走进来那个样子就是特别 生气， 做作那种， 就眼睛瞪着，斜眼瞪着你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一个人他有气场， 嗯哼， 跟他生气， 对， 是不一样的表情， 对，不一样。 一个自信，骨子里自信的人，和假装虚张声势啊。 不一样， 哎，有气场是不一样的，所以 Joey 显然没有演好哈、啊， 嗯， 他一进来就那种，哎呀，气势汹汹的啊，进来跟那个找人报仇似的哈、啊， 对，有点这种感觉，他只会演比较简单的一种东西，就是开心、生气没了，饿，然后 也挺可爱的哈。 Cecilia 看他就说 ，Right， 嗯，就等于就嗯，然后就说 ，But he's not mad at the room， 是你这倒也行，但是呢，他这个角色也不是说对这个房间生气， 对 啊，你演的是一个生气的感觉， 对。然后就说 try it again， 再试试。 He owns it. He owns the room. It is his. 啊，他就提醒他说，感觉是这样的，是他拥有这个房间。 嗯， 他拥有，你要找拥有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房间是他的，不是别人的。 对， 他很自信。 He owns the room. He owns it. 他就激动了， 自己都对。看 Joey 那边越演的越差，他自己也稍微着急了。He owns it. 哎，就恨不得已经上场要帮他演了，就说拥有的感觉，拥有懂吗？懂吗？拥有他的， 你到底懂不懂拥有是什么意思？ 啪一下把他拍了一下， 对， 他拥有， 然后就看到 Joey 最后的那个样子，就越来越奇怪了，然后就说 ，All right, it's a little weird, but it's getting better。 好吧，行了吧，虽然有些奇怪啊，看着，但是呢，总算是。 进步了，算是进步， 总算是呢，演的比之前好了。 对，然后就说 ，Oh well, I'm gonna miss this woman so much。 好，然后突然间他就陷入到了一种怀旧的情绪当中啊，他就说 ，I'm gonna miss this woman。 嗯， 啊，这个 woman 是谁呢？我将会非常想念这个女人， 就是他的角色。 对了，他演了20年的这个角色， 这个很有趣。我想要就是挑出一个点啊，就是他没有说 this character。他也没有说 this role， 他没有说我会特别想念这个角色，而他说这个女人。 哎，为什么呢？ 在他心里就是一个人，所以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他考虑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就把他想成是一个人一样，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欲望，有他最喜欢自己吃的东西这类的。然后他要演的时候呢，都会进入到这一个人。 嗯， 所以他说的这一句话呢，就是不知道是他自己编的或者是编剧们写的，可是非常适合 Cecilia 这个角色，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有一点深挖了现在，可是就是他说这句话是对的，写得非常好。 一个小小的单词就能体现出来这个剧中人他对自己的那份工作的那种融入和不舍。 对， 他没有用一个角色去替代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 对，他没有在说我在演一个假的人，而就是这个人， 这个女人 、对他来说是他是存在的， you know, she exists。 所以就是说得很好， I'm gonna miss this woman so much。 你看他们老友记这些演员哈，演完10年以后是不是都已经其实都成为这个角色本身了？ 对啊，有啊，他们也会聊到这些的啊，然后我们也会说啊，就是把他们说成像真的人一样，就是啊、oh, man I miss Joey 什么类似这样的。 是， 对啊，都会想到。 其实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挺难得的人生经历， 就是写得好。你写得好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It's good writing。 所以既感染了创作者本身，也感染了观众。 Yeah。 是吧 ?Yeah。 好。 那 Joey 就看他很可怜，然后他还说了一句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哎，他还就是像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了。 I mean, it's been 20 years of my life。 你看 我生活已经过去20年了。 对啊， 我演这个角色20年了。 对啊， 你现在让我不演了，你说我干嘛呀？ 对啊，他都坐下来了，在沙发上，然后 Joey, 有点伤心的样子。 对 ，Joey 也就啊、哦、觉得好可怜，也跟坐下去，然后就说 ，Oh well, hey hey, maybe this is a good thing. 对，就开始进行什么安慰了， 对， 是不是？ 安慰了 、嗯。他说，没准儿，没准儿这也是件好事情啊， 嗯， 是不是？ 对。对，也许 this is a good thing. 他就说 ，you know, it'll give you a chance to shake things up, play different characters. 好，这句话要讲一下，嗯、 这挺有意思的。 这件事儿啊、 嗯， 将会给你一个机会， 嗯哼， 来 shake things up。 嗯哼，所以这个 shake things up 呢，就是如果每一天都是一个样子呢。过日子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所以你需要就是 shake things up。 它字面的意思啊，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就是 摇起来， 摇一摇，甩一甩，甩掉的意思哈？ 可能不是甩掉，我们最好想成一个，你知道一个 snow globe 是什么吗？ 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圆的球，是玻璃的。然后里面就会摆一个什么圣诞老公公啊什么这类的，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白白的屑屑的东西，就是有点像雪花， 白色的碎末哈。 对，然后你就会把它，然后都是水，在水里面，然后你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晃一晃，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些水，那个白屑白色的碎末就会慢慢的掉下来，在水中里 慢慢沉淀， 对。Yes, 沉淀 I knew that word. OK, 然后就看起来呢有一点像在下雪了。这就叫一个 snow globe， 所以不知道你没有见过这种玩具，可是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你拿起来，然后你就把它摇一摇，放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它比较有趣了。 哦，是那种啊，透明的那种， 嗯， 啊，一种圆球，里面呢有些液体， 对， 然后有白色的碎末， 对， 这样是可以拿来在手里摇着玩的。 对对，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 shake things up 呢，就是把已经有的东西，然后它本身就看起来有点无聊，可是其实如果你就是摇一下。晃一下，故意就是把一些应该怎么样排序的东西怎么样做的，就稍微 打乱一下， 对，它就也许会更有趣了， 它就增加一些新鲜感了。 对，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也许你现在就有机会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趣， 更有新鲜感一些。 Give you a chance to shake things up， 就是做的不一样的事儿。然后他就后面举了一个例子 ，play different characters。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了。 对啊，你可以终于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角色啊，不要老演一个样子的，对吧？对吧？然后就是这样， 哎， 然后还加了一句，最后一句 ，You're so talented， 你这么有才华，才华横溢， 嗯嗯， 什么东西不能演啊？ 对， 是不是？ 对， 哎，其实这个 shake things up， 嗯， 也是非常生活的一种用法 啊，很口语， 是吧？ 口语，对， 你看生活有的时候一成不变了， 嗯、 哎。来点变化， 对， 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大变化， 对， 就是在原有基础上 shake things up， 对对， 来摇一摇，晃一晃，把底层的一些东西给晃起来， 然后 再做出不一样的排列安排， 对，就是这个意思，把东西打乱，然后看它也许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方式可以做出来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说 let's shake things up。就是一样的事儿做的稍微不一样。 哎，就一样的事情做的稍微不一样一点。 对， 哎呀，一天来点这个花， 嗯哼， 明天来点那个惊悚， 对啊，对啊，就是像 后天来点。 我平时都是坐地铁这号线，然后转那号线到办公室去。那今天我也许就坐那号线到那，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转一下，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老走一条线呢 ？Let's shake things up。也许我会在路上看到一个比较好吃的一个什么东西 ，or I don't know。Meet a girl and fall in love. Who knows? 哎呦，可算是说出真心话了。什么叫 shake things up？ 对于 Henry 老师来说，就是碰到一个 person who you can fall in love with， right？ 对啊，也许对啊，你自己想一下，就是每一天走一样的一条路，应该会见到的人都差不多一样吧。So walk another path. Maybe you'll find someone interesting. 有时候那平静的生活啊，太平静也不好。 Yeah, it's boring. 来点心跳和惊悚。 Exactly. Yeah, you need to find it for yourself. 是不是啊？大家懂这生活哈？ Mm-hmm. 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不破不立，不是说你要什么推翻什么， 对， 而是给你来点不一样的调剂。Yeah. Shake it up, shake things up. 调剂生活。Mm-hmm. 对， 就这个意思，挺有趣的哈。你呢，可以演一点不同的角色吗？你这么有才华， 对啊， 是不是？ 然后 Cecilia 就说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这句话先说说什么意思哈，再来学连读、 okay. 说 I probably 就是我也许 should have just left 本应该做某事而没做、 嗯、对 just left years ago 就是我可能呢应该多少年前就应该离开这行业了 对 或者是离开这角色了、 嗯、然后后面就解释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offer 就是别人给你的那些角色的一些邀请 对、 啊、pouring in 哇、 啊、这个词很适合pouring in 就是大量的有 涌进来 对对大家就一直扔说你要演这个吧你不演吗那这个呢那这个演吗这个要演吗这两个演吗就是 they were pouring in 就像it's like water pouring in、right? 就像水瓢泼进来一样、嗯、 对 大量的东西都来找他 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应该离开的 对对我几年前就该离开的嗯那个时候特别好所以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句型还挺管用的、I probabl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when 等等等、 啊、我也许应该早就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做某事了、 嗯、对因为中文的这个语法结构是反的我们会把做某事儿呢往后推那英文呢会往前推所以这个句型呢我们都一起练习然后它还有一个 when 的从句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可是还简单OK, 那我们练它的这个它是比较长的这个发音 ,OK, 所以大家听一下我们这里要怎么处理。首先 ,I probably, 这个 probably, 这三个字呢三个音节 ,probably, 我们会把它融成两个 ,probably,OK,、okay, 这个英文口语中是一个高频词这三个音节现在就融成两个了 ,I probably, should have, 就发 should have,OK, just 的特我们得省略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的特它也省略了 left years ago 这两个字要连读 years ago OK when the offers 这里 the 跟 offers 之间我们会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 year 的音The offers. 有没有听到一个 year?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后面就没有变化了。Okay? 可是 pouring, 大家注意一下有两种发音。Okay? 第一是 pour, 结尾加一个儿化音 pour, 然后再来 ring, pouring. Okay? 还有一个呢是 pour, 就开头是一个 o,然后滑到一个 pouring 这也行两个都对 OK、可是最好是导致结尾有一个儿化音 OK、没有这个儿化音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理解错 OK 嗯好整句话 整句话是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哎，重点的几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句型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这个要滚瓜烂熟。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对。 好， 所以这句话比较长，适合我们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的学生，几个月的学生啊，可以尝试。如果你是刚进来我们这个课呢我不建议你练这个句子 OK 后面还有一个句子可能会比较适合 好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哈 好 他就说哎呀当然早点换就好了哈现在就是换晚了 对他就说 But you know I just got so comfy here 但是你知道吧我演这角色的时候吧就特别舒服 对 在这里待着吧 对 就待得很舒服 comfy还是个新词儿。I got so comfy here. 对 ,I got so comfy here. 所以 comfortable, 它有一个比较口语的短称就是 comfy。 哦原来是 comfortable 的一个简称啊。 comfy, 对。然后他就说 and, oh,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Turn down 是拒绝的意思。 拒绝对。 Some amazing, 就是一些特别好的工作。 Some amazing work. 对我就是因为太喜欢这个了。 就是太舒服了。 它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英文有一个说法，就是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comfort zone， 你的舒服区，对吧？ 舒服区， 对，一定要跳出来，不然你卡在那边，你没有机会成长。那这个 Cecilia 呢，就是在演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以前不敢，然后现在就没机会了，然后也得离开这个舒服区域。I got so comfy here, and oh,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然后他就说拒绝了很多就是特别好的机会。这个也是我觉得还挺管用的，因为就是我们经常学生喜欢说 reject， 拒绝。 对，因为词典就是这么翻译的，可是 reject 特别重， OK， 然后很少在口语中会用。如果你在正常的东西说 reject， 你 reject 别人呢，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显得有一点就是做作用这个词，因为 reject 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或者你跟某一个部门申请什么东西你被他们否了，这个他们用 we rejected 怎么样怎么样还挺适合的，可是这里就不太适合用 I rejected， 所以 I turned down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语的表达， OK， 那这个句子呢就是 I turned down， turned down， 我们连续两个的的音呢我们就省一个，所以 turned 的这个的呢就省略了，我们发的其实是 turned down， turned down。 那这一时刻很多的学生可能就会想，诶，那老师如果 turned 结尾的的省略了他就发 turn，那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将来时还是现在时呢？因为它的这个的音省略了，它不就是现在时吗？ I turned down 也没发出来啊， 啊， 我咋知道呢？ 我咋知道？你要靠上下文， OK， 口语呢就是一大部分你的听力呢是要了解语境，然后在这个语境中呢它不可能说现在时啊，对吧？它说我当年早就应该怎么样，可是我一直都很舒服，然后当时拒绝了怎么怎么怎么，中文我们会说当时，英文就不用， OK， 因为这已经清楚了，哪怕你听不到 turned 这个过去的的，它肯定还是这个意思，不可能是我现在拒绝了很多很精彩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要靠预测能力脑补这个它是一个的音被省略。 所以昨天才学了那个 context， 对， 这个单词很重要，就是语境和上下文。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在绘本里学英语呢，就是会入一个 a trap， 就是我们太看重这一句话，然后没有考虑到上下文。对，然后这就是会一个问题。可是如果你分析一下前面他说的话跟后面这里呢，如果用现在时呢，就特别不逻辑了。OK， 明白了。 对，所以 I turn down。那针对发音，大家需要注意 down。OK， 是一个双元音 ，down turn down。OK， 好，等于说你们就是比如说本国人的话，已经早就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从这个上下文当中推断出时态哈。 对对对对，那中文也是，就中文有很多的字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说的时候呢，你大家都清楚这是哪一个。 对 对吧？ 对 对， 对， 也是一样的感觉。 当然，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是因为说过太多次了，所以它其实很多语言它都是之前那些语言的重复， 对， 使用过语言的重复。 Exactly， 尤其是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靠上下文猜测出来的。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见多识广，见多识广。 对，所以我老说 context is king， OK， 上下文语境就是王。 对， 就是正义。 对对，所以这里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down 大家注意别发 down， OK， 还不是 down， 是 down， 这个 ow 的嘴唇的滑动要注意。 对， 后面 someAmazing 要连读 ，some amazing，some amazing work，some amazing， 对，要连读。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它并不难，可是你要注意，别把 turned 的的发出来。I turned down，I turned down， 这样说话呢非常累。OK， 就直接 turn down，OK，要省略更简单。然后 some 跟 amazing 要连读，some amazing work，OK。 Some amazing work. 对，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这就是我们老友记九百句当中的第九百句了。 对， 就是它， yeah， 它就是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有没有这九百句全部听下来的同学，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们一下， Who、 好不好？ Knows, 我们特别想知道。全部听下来的九百句全部练习过的，我感觉你今天已经 给你送礼。 我们给你送礼，好不好？ 对，给你送礼。没有，你们要给我们送礼，学了九百个句子了。 真的，真的啊。 来吧，大家有没有在聊天室当中显摆一下，告诉我们一下成就感啊，让我们也有点成就感好吗？第900个句子就是这样了。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 对 Joey 听到的时候呢，他就问 like what， 比如说什么角色啊？ 对啊，然后 Cecilia 就不说具体的，他就说 well let's just say if I left 15 years ago， 就这么说吧，如果说15年前我就离开了， The landscape of Mexican cinema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today. Landscape 就是那种啊，一个产业的那种大的景观。 对对，然后是什么产业呢？是墨西哥的 电影业墨西哥电影行业的这个行业景观啊。 对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那就大有不同了。 对，跟今天的样子就很不一样了。 那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这有一个笑点，就是他说的像，因为记得他们还只是一个 soap opera 的演员。OK， 然后一般就是大家会觉得 soap opera 里面的演员都很就不太会演 ，OK， 所以他就说的这个的时候呢，而且你看到他是一个大咖 ，you know， 说的这句话，大家的反应就是哦，他有机会演就是好莱坞的一些特别you know A list movies， 你知道吗？然后他后来就说的是哦，当年的那些 offers 其实都是墨西哥的电影行业给他发的，而不是当地美国好莱坞的什么机会。可是他就说的像是大事儿一样啊、the landscape of Mexican cinema would be different today。 哦，然后我将改变整个墨西哥电影行业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 Joey 的反应还挺配合的，还就哇哦， 好厉害，好厉害。 对，可是你听到这个笑声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并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什么牛的机会。Yeah, it's not really anything special. 嗯，好，嗯。这是最后一句了哈。 Cute, yeah. 好，来，但是有很多同学在回复了说，说有啊，有听了有忘了的，也有听了好几年的节目了。有同学说，嗯，然后也有那坚持从头听到尾的，那当然有了。看我们那同学不得了， 嗯， 因为皮克台就是什么与什么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嗯嗯， 这是我们那开始曲里面说到的，就是学习就是得有长性啊，得长情。才行。有人说我是从2016年开始听的，那也没有错过，那也没有错过900句这个课程。 对 哈，如果你错过了怎么办？ 那就可以回听啊，这个很简单， 可以回听，很简单。前两集都有，马上这第三季又来了，所以永远不晚啊。不要遗憾嘛。 对啊， 啥晚不晚的，事实上没有错过这种事儿。 其实你可以从头开始听，然后it's gonna be great. It's like 你刚刚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可以从头开始看。 对 对，你知道那种看完一个电视剧的感觉，然后就心里很空虚。你还有很长时间才会有那种感觉。针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多好啊！ 哎，也是哈，也是。 It's a great feeling.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啊，在这个假期期间把这个《老友记》真的要看一遍。 对。 或者是说我们讲到哪一集的时候，你不是有书嘛，你就可以先提前看一遍这一集。然后老师讲的时候，你会有那个画面在脑海当中，你会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Yeah, exactly. 而且你提前看有些点你没看懂，老师课上在讲的时候，你说哦原来如此。 对。 哎，那收获就更多一些。 Yeah, 好，来，我们把这个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 OK, 我们今天有三个句子。OK, 第一句是 You try.You try. 第二句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然后第三句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Okay, 所以今天三句话就这样。 好，情景来一遍。 The essence of the character is rooted in her confidence. So when Jessica enters a room, for instance, she owns everything and every person in that room. You try. Okay. Right. Well, he's not mad at the room. Try it again. He owns it. He owns the room. It is his. He owns the room. He owns it. All right, it's a little weird, but it's getting better. Oh, I'm going to miss this woman so much.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I mean, it's been 20 years of my life. Hey, maybe 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know, it'll give you a chance to shake things up, play different characters. You're so talented.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but, you know, I just got so comfy here, and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Like what? Well, let's just say if I left 15 years ago, the landscape of Mexican cinema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today. Wow. 好啦，情景就全部结束啦。我们下第三季的还有一些很多精彩的情景，老友记里面情景太多了， 太多， 我们不会选择重复的情景了。所以将会有新的情景和大家见面了。好，来吧，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了。 OK， 好， 今天机会全部留给新同学。 OK， 从来没有发过语音的，今儿给你一个机会。 哇哦，我们上周有四句话，对吧？ 选一句吧。 第一句是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rack here。 第二句是 what a jerk， 然后第三句是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然后最后一句 I'll see you tonight。 好的，来来来，新同学 Nancy， I'll see you tonight。 OK， 这个 all 的这个发音 I 你再用一个中式的 I， OK， 所以要么要用 I， 要么用 all 都行，可是别用 I。 Chance， what a jerk Jerk， 你要嘟嘴 J， 然后要有一个儿化音 Jer， 别发 Jack， 这个 J 的音不对，然后 A 也不对， OK。 停不下的追梦人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 这个不错， want 的这个 t 的音最好发出来，别发 want to do， want to do。 Bake 云吧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want， 嘴巴要张开，别发 when， and went 是 w-e-n-t 的发音， OK。 刘 Debbie， what a jerk， OK， jerk 结尾的科没发，如果你想要省略科的音，你要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jerk。 seem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sound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对，这个 sound 你发成 song 应该是 ow，OK， 这个双元音要多练习。 哎 ，Nancy， what a jerk。 OK， what a jerk， 这个有一点一字一顿 ，what a， OK， 哒哒，气流要一致连贯。 好，再来看看啊，哪些新同学？Let's see， Joey， 汪汪汪。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 sounds on 的音了 ，sounds 不能发 sound， OK。 Sounds， 粉色高跟鞋 I'll see you tonight， 不错， I'll see you tonight， 这个 nigh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刚刚发的是 night， OK。 降温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这个不错，were 的这个二呢别发 what OK， 不要头重脚轻，要持续这个音 were。 Joy. Okay, we a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ay, we are. 千万不要发这个 we are， 那么官方发 were。Okay, 它的弱读，或者发 we're， 它的融合音。可是不要发 we are。Okay. Jackie.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这个不错。Kind of 的这个卡一双元音再滑动的饱满一点，卡一。Okay, 卡一。 Angeline Rich.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Okay, 不是 what a, 这个要稍微嘴巴张开 what a, okay, what a. 它不是 what a jerk, 它是 what a jerk. 对 what 也会加一点重音。 乐哥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ick here. Track 发成了 trick. Okay, 这个 a 的音嘴巴要张开特别大 track. 好 Burial. I'll see you tonight. 这个 tonight 不错，这里没有问题，说得很好听。 好的，特困生。 I'll see you tonight. 哦，的结尾的 L 的音没有听到嘴唇，没有听到舌头的音，舌尖要顶上颚，你好像动了嘴唇。 嗯 ，CF。 I'll see you tonight. OK， 这个说的不错。OK， 可是就是有一点没有，就是有点平。OK。 对 ，I'll see you tonight. C 要加重音 ，OK？ 有点像晚上打电话，已经快要睡着了的时候哈。 对， 今晚见吧。 对， 今晚见吧。 对，今晚见吧。 江州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这个发音啊、也可以，可是我们最好用这个弱读 ，all，OK？、Okay? 把它发成 all、嗯。 马超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也可以，可是不要动嘴唇，刚听到你动嘴唇了 ，I'll 呜的音了 ，OK、 嗯。一年 ，What a jerk。 What a 的这个好像加了儿化音，不知道有点吵，刚刚所以这个好像听到一个嘚儿嘚儿的音了 ，OK。 咱这些新同学们，这以后发语音还得发个清楚的啊，大声的。朱思淼 ，I'll see you tonight。 OK，L 的这个不对，你发成了一个 a， 不是 a。然后结尾动嘴唇了，没有动舌尖 ，OK， 所以你发 L、而不是 all。 John， don't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that's 别发成 that's，OK，、okay? 它不是舌尖碰上颚，而是碰上齿 ，that's。 天道酬勤 ，I will see you tonight。 No, I will 发 all, OK, 不要把它分开，每一个字都官方的发出来，用官方发音 ,OK, all, all 就可以了。 娴静 OK, we can't get off the track here. OK, 别发成 OK, 你刚刚发的是 key, key 是钥匙，应该是 key, OK? Deja vu.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这个的别发成打 ,what da?OK, 这个啊的音嘴巴就太大了。 可可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又用了一个嗯的音了，这个是一个双元音 L, sound, OK, sound. 均匀 第一次听直播。 这个哈。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这个嗷嗷的音是动嘴唇的，你要动舌尖。哦、OK, 要顶舌尖。 嗯，惠迪。 OK, we a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Track, 嘴巴要张开，发的是 trick, 一一跟 a, 一 a, 嘴巴大小的区别。 嗯，好，来 ,Jason。 OK, I got it. 这个 OK, 稍微放松一点，你现在有一点一字一顿 ,OK, OK, OK, OK。 我们再来挑选一些老同学、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这个学了这么久是吧？也得有点进步了吧？啊，平静。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s that what you want to do? 说得非常好。That 跟 what， 应该有一个思的音。That's what， 不是 that what， 这样语法就坏了。OK、 嗯。好，再来啊，我们的 Bing Wen。 I'll see you tonight. 哦、oh, ，别 I 的音 ，OK， 别用中式的 I。 I Shara。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We're kind of 这段说的不错，可是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重了。Kind of, OK。 春暖花开。 I'll see you tonight. 哦、oh, ，结尾动了嘴唇，别哦了。 漫天飞雪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完美，说的完美， 真好。 嗯 ，ID.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Getting 的 get 别加重音，剩下的都完美。 嘟嘟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ay, 这里面有一些音应该省，可是没省。Okay, 好像是 like.这一段有一个问题 ，big 哦、oh, ，big 的歌没省 ，big a jerk，big a jerk， 这个就最好省略 ，OK，big、okay? jerk，tippy，OK，、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这个说的非常好 ，Samantha，what、 okay. a jerk，OK，what、okay, 的音嘴巴再大一点点， 小双 ，I'll see you tonight，I'll，I'll， I'll. 没有 I'll， 对，就顶舌尖，不要动嘴唇，嗯。 川川 OK 来 耶， 你看你完美错过这个机会。Alvin sound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ay, if that's what you what 的 t 要省略，你刚刚发成了 what you 了。 OK, 别用 的 的音。 水流云聚散 sound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不错，可是 like 的这个没发，你说的是 like, okay, 应该是 ka, like Sivani Sound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ay, this is really good. Big, 的歌最好省略, okay? Big jerk. Lucy. Sounds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That's, 的 th 的音别用 z, that's. Okay, 舌尖一定要碰上齿。 嗯。好了，就纠正到这里了。 耶， 咱们的这个老友记900局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 嗯 嗯, 嗯，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也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心的讲解。 Yeah. 啊，祝大家假日愉快，咱们国庆回来第三季再见。 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龚正，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 Hello everyone, I'm John.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课打电话。 In this program, let's learn lesson 10, making telephone calls. 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有关家庭亲属的表达方法。首先，请大家听一段我和 John 是如何谈论家庭的。 Do you have a big family? No, I don't.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3. My father, mother, and me. How about yours? 5. My parents, my brother, my sister-in-law, and me. Mm-hmm. Is your brother older or younger than you? He is 5 years older than me. He got married last Sunday. Hello? Just a minute, please. John,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Hello, this is John Hall. 在对话中 ,John 和我分别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电话铃响了。我接电话的时候用了 hello 这个词。继而对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Hello, is that 335-6976? 你好，这是335-6976吗？句中用了 is that 加电话号码。 Hello, is that 335-6976? 您在给别人打电话时，通常要先报出自己的姓名，再说找哪位。比如 ,Hello, this is John Hall. Is Professor Lee in? 你好，我是约翰霍尔。李教授在吗？在打电话的时候说我是，要用 this is 加自己的名字。而不能用 I am. 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Hello, this is John Hall. 问某人在吗？要用 be in 这个句型。 Is somebody in? Is Professor Lee in? 若是想找某人听电话，也可以用下面这句话。 May I speak to Miss Brown, please? 我可以同布朗小姐说话吗？ May I speak to Miss Brown, please?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May I ask who is calling, please? 我请问您是谁？这里也使用了句型 May I? May I ask who is calling, please? 好，咱们试着把这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Hello, is that 335-6976? Yes, it is. Is Professor Lee in? Sorry, he's not in. May I ask who's calling, please? This is John Hall. 我们再来练一遍。 Hello, is that 335-6976? Yes, it is. Is Professor Lee in? Sorry, he's not in. May I ask who's calling, please? This is John Hall.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现在继续学习。有时我们接的电话是打给别人的，则可以对对方说 Just a minute, please. 请等一下。 Just a minute, please. 如果对方要找的人不在，您可以先说一句 I'm afraid she's not here at the moment. I'm afraid she's not here at the moment. 我恐怕她现在不在这儿，然后问 Can I take a message? 我给您记下口信儿好吗 ?Message, 口信儿。 Take a message. Can I take a message? 要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这样说。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你愿意留个口信吗？这里用了 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咱们试着把这几句连起来说一下。 May I speak to Miss Brown, please? I'm afraid she's not here at the momen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咱们再来练一遍。 May I speak to Miss Brown, please? I'm afraid she's not here at the momen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我们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别人时可以说 Please call 465-9877, extension 592 to contact me. 请打电话465-9877转592分机与我联系，在 please call 后面加电话号码。Extension, extension 是分机的意思。Contact 是个动词，后面直接加宾语。 Please call. Please call 465-9877, extension 592 to contact me. 我们刚才学的这句话是，请你打电话多少多少与我联系。要想说请他打某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该怎么说呢 Please ask him to call 689-02341 to contact me. Please ask him to call. Please ask him to call 689-02341 to contact me.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ll let you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我将尽快告诉你As soon as possible 是尽快的意思。 I'll let you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ll let you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有时我们打电话要通过接线员，可以这样说。 Operator, I'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 Los Angeles. 接线员，我想打一个对方付款电话到洛杉矶。接线员是 Operator. Operator. 打一个对方付款电话到某地，用英语说是 Make a collect call to Collect C-O-L-L-E-C-T Make a collect call to Operator, I'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 Los Angeles Operator, I'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 Los Angeles John,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接了一个找我的电话，我该怎么回答呢 well, ？You should say this is speaking, or just simply say speaking. 我明白了，我应该说 this is 公正 speaking, 或者简单的说 speaking. 请大家注意 ，speaking 在这儿不是请对方讲话的意思，而是要解释为我是。好，现在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打电话的说法。Hello.Is that 加电话号码 Hello, is that 335-6976? Hello, this is... Hello, this is John Hall. Is somebody in? Is Professor Lee in? May I? May I speak to Miss Brown, please? May I ask who is calling, please? Can I?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call to contact me. Please call 465-9877, extension 592 to contact me. 最后我们再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课中出现的几个辅音。B Big Bob P Pig Top D Daughter And T Telephone It Okay, I think we'll call it a day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欢迎收听日语300句广播讲座节目。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日语300句节目，我是杨林。 すみません、和田と申しますが、助けてください。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我不会日语，先生您怎么了？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 啊，我知道了，你要找医院。有有，はい、あります。 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番号は03-1245-6789 です。 等等等等，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了。朋友们，和田君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等今天我们学完第三课求助助けを求める以后，您就会明白了。 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句话。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说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对不起，请您帮助我一下。在请求别人做某事时，我们都可以使用什么什么てください的句型。 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 如果对方向你求助，而你不懂日语时，你可以说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我不懂日语。什么什么ができません，表示不会什么什么。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 ここ、这里、連絡先、联络地点。什么什么に、什么什么があります。是一个句型、表示某处有某物。所以如果对方接着对你说、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意思就是、这里有姓名和联络地点。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 近く、附近。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这附近有医院吗？现在我们把这四句话连成一个场景，大家再听一次试试看。 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 如果对方不仅仅想知道医院在哪里，还想让你帮他打一个电话，他会怎么说呢？ 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ここへ、往这里、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是電話してください、打电话的更礼貌的说法。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能否请您帮我往这里打个电话？ 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番号は 03-1245-6789 です。番号は 03-1245-6789 です。 番号、号码。番号は 03-1245-6789 です。号码是03-1245-6789。 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番号は03-1245-6789です。 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请您教我一下，这用日语怎么说？如果你想向别人请教日语时，你就可以这样说。 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稍微。教える、教、告诉。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请您教我一下。 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这用日语怎么说？日本語で用日语。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如果你没有听明白对方的话，你可以说。 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请您再说一遍。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もう一度是再一次的意思。如果你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话时，你还可以这么说。 お話はわかりません。お話はわかりません。 您的话我听不懂。話話前面加上お表示您的话。わかりません是动词わかる明白的否定型。连起来就是。 お話はわかりません。 很快我们就学完了今天的十个句子。下面我们把它连起来。你们先听一遍。 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番号は 03-1245-6789 です。 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お話はわかりません。 你们听懂了多少？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这个练习是帮助你们记忆这十个句子的。我说中文，你们试着把它的日语说出来。注意，一定要发出声音来练。 那开始吧。 对不起，请您帮助我一下。 すみません、助けてください。 我不会说日语。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这里有姓名和联络地点。 ここに名前と連絡先があります。 这附近有医院吗？ この近くに病院がありますか？ 您能帮我往这里打个电话吗？ ここへ電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号码是03-1245-6789。 番号は03-1245-6789です。 对不起，请您教我一下。 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 这用日语怎么说？ 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请您再说一遍。 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